事诉讼案件，律师不需要提供公证书。卢思慧又引述看守所人员透露，他的当事人有机会涉嫌组织他人偷渡，即是蛇头，控罪较原本的偷渡更加严重。欧洲国家联赛 A 二组别，英格兰作客1-0险胜冰岛，在小组赛事旗开得胜。双方各有一人被逐，到90分钟，冰岛有球员在禁区内犯手球，史特灵主射入网领先。冰岛到补时阶段反击，有球员在禁区内被英格兰的高美斯侵犯，获得一球12码，但是比查拿神主射一飞冲天，未能追平。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1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铝窗嘅窗铰同螺丝如果松脱、生锈或者有故障，窗门有可能成块脱落，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启，就要即刻找合格的承建商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用窗门来晒衣服或者挂杂物。要知多些，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我们的社区住了很多动物，它们游走在现代化的城市，很容易身陷险境。 好彩香港仲有一个动物拯救队，不分日夜出动去拯救呢啲无助嘅小动物。 咁我会慢慢游落去，观察住只猫个情况先。 电视节目《动物爱全城》，今集睇下佢哋喺拯救行动遇到咩困难同喜悦。 今晚8:30，港台电视31。 听众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 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星期天早上时间来到六点十分，收听的就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以及普通话台一起联播的节目，我们叫做 Beautiful Sunday。 那到底主持人是谁呢？就是我 Barbie 林慧了。嗱，呢一排咧，朝头早如果同我一样咧，都比较早起身啦，同埋容易都会成日要早出门口、早翻工嘅朋友咧，可能都会有相同嘅感觉，就系、是、觉得，好似咧朝早落街嘅时候咧，嗰种感觉系凉爽咗啲，气温咧冇咁再咁热啊，或者咁危局咯。室外咧现时录得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咁啊要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朝早嘅7:30嘅。虽然咧感觉上好似咧秋天嘅感觉来临咗，不过好多时咧去到中午啦，同埋下昼咧依然系好热嘅。好似今日咁样啦，最高气温咧约31度，不禁令人谂起呢一首嚟自王菲嘅作品咧。 这冲击，恋爱高温令我乏力，深深内亦在流汗的，因身边找到亲爱的人，迷迷惘，晕透透汗。我不懂怎去解释，当跟你一起焕发热力，甜蜜热浪我未的，知吗，亲爱的。人迷迷惘，情火火烫，烧毁了亲昵，烧毁了冲击，烧毁了不息，夏日爱火光，洒一片金色，一起人足迹，纷纷醉的心情已到。一见倾心是你魅力，寻梦量寻寻觅觅，我与你相识令我妒忌，人迷迷惘，夜星星光，只信你珍惜是我心迹，情是为谁放，每一天跟踪着你足迹，热情力量是没法去躲，

女子，身披上毛衣，愿你倾听一生。Stand by me， 希望。 名字是 Stand By Me， 来自妹姐的一首作品。很多时候在经历着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总会身边有些人一起陪着你共同度过，共同面对的。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时常记起你的心里面，又或者有很多的说话都很想跟他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见不到面了，都可以打个电话来 1872-388， 跟他在大电波之中互相倾诉。 不断默默地沉放，但觉这影像在我眼内摇晃，原是没法去寻觅，为你寻找千万趟，盼会遇着那忧郁的眼光，心内混乱又迷茫，但觉我身伴像有两道灵光，人潮内一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堕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灵魂全过热浪，情共爱终于得解放，滑进心窗内这诱惑无力可对抗，人潮内一 再凝望，令我全身触电了，我已遇着我欣赏的眼光，情令我疯狂，未可掩饰那份狂，现实尽变幻象，如多进一张光的网，令我心闪亮，这忧郁的眼光，幻想的他已在旁，从前完美幻象，能遇上怎么可反抗，然而打开心里爱恋，凝望千百趟，愿意打开心里爱恋，凝望千百趟。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个疫情的期间，令到你只能够凝望着你挂着的人的照片。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亦都不妨可以透过大气电波跟他说一些你很想跟他说的说话，还有可能送一只歌给他。当然亦都可以是互相问候，互相提醒，就算疫情之间大家少了见面都好，大家的友情、亲情甚至乎爱情都不会改变的。 想了的女人别走这样近，被人抛弃的女人残忍，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罪恨。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恻隐。当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清楚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 电话号码18723588。如果你都想有点唱，又或者有啲说话咧，好想透过大气电波同你心目中嘅各位朋友讲，不论系可能佢今个月生日啦，大家可能因为要保持住呢个距离啊，亦都因为限聚令嘅关系咧，而令到你哋可能唔能够一齐庆祝嘅话咧，都可以啦，打电话上嚟同佢透过生日嘅点唱啦，送上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生日礼物。有时礼物嘅嘢真系嘅，唔需要话实质啦，亦都唔需要真系见到面一齐食餐饭咧，先至叫做庆祝咗嘅。因应住唔同嘅情况，大家都可以作出唔同嘅调適，亦都可能咧会成为大家呢一段友谊又好啦，或者系屋企嘅呢一段亲情当中咧一个比较特别嘅生日，又或者一个庆祝嘅。所以有时咧就真系可以把握下机会嘅。电话号码18723588。今朝早咧有我芭比林慧喺呢度同你一齐倾，一齐快乐，一齐分享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斌报道新闻。一名由兵工监狱服刑完毕转送星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等候遣返的22岁泰国籍男子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入境处同惩教处发言人表示， 昨晚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男子确诊，已经即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男子服刑期间被安排处理同清洗医管局辖下医院的污衣，包括病人使用过的衣服和床单被袋等。在兵屋监狱曾经同他有密切接触的在囚人士目前没有出现病征，惩教署已经同卫生防护中心同医管局联络，安排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同在囚人士进行病毒测试，并安排洗衣大楼停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内所有被拘留人士同入境处人员将进行病毒测试，中心亦都已经安排全面清洁消毒，并暂停所有探访。白俄罗斯反对总统卢卡申科的示威持续第四个星期，数千民众在首都明斯克多处地点举行抗议活动。当地警方表示，至今有30多人被指参与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被捕。一批戴面罩的人将示威学生拖离街道，制服之后将他们押上汽车带走。有人被带走期间高呼法庭，要求法庭为他们伸张正义。到星期六下午，数千名的妇女走到明斯克街头示威游行，部分人向到场戒备的保安部队展示示威者伤势的图片，当局否认虐打示威者。民众之后到独立广场一间天主教堂声援被当局禁止回国的明斯克大主教康德鲁谢维奇。在大选之后逃到立陶宛的反对派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亚表示，作为今个星期到华沙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会面。季哈诺夫斯卡亚一名竞选团队成员忧虑再度被捕，已经逃到华沙。英国有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组织发起示威，不满传媒大亨梅铎旗下新闻集团的报章未能准确报道气候变化问题。示威者在通往伦敦东北部和邻近利物浦的印刷厂道路发起堵路，导致多份报章的分发受阻，至今80人被捕。首相约翰逊谴责示威者的行动，他在社交网站贴文批评这种试图限制向公众发放资讯的做法完全不能接受，强调新闻自由对政府和其他重要机构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内政大臣彭黛玲说，完全不能接受攻击新闻自由、社会和民主的行为。一个名为反抗灭绝的组织说，近80人当地星期六堵塞道路，两间厂除了有份印刷《泰晤士报》和《太阳报》这两份新闻集团旗下的报章之外，亦都有印刷《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和《金融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结束访问缅甸、西班牙、希腊。杨洁篪接受新华社访问的时候表示，今次外访时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亦都一次拓展合作之行，达成多项重要共识。三国赞同中方主张同理念，强调反对借疫情搞污名化，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合力抗疫。杨洁篪批评个别大国唯我独尊、强权霸凌，以冷战思维煽动冲突对抗，毒化国际关系，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受到严重冲击，已经遭致国际社会普遍反对和批评。一些国家将自身存在的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甚至毁过于人，勒窝推责，煽动冷战思维，制造隔阂和对立，这个是完全错误，这种的企图亦都绝对不会得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Jo， 各位前线嘅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师培私家星期天， 来到九月份，你会联想起啲咩呢？师培就会联想起读书同埋开学啦。哇，真係好多开心嘅回忆㗎。点解会揀喺香港读书？有啲咩读书嘅开心事可以分享？就要问下今日嘅嘉宾 Hillary 啦。Hello, Hillary。 Hello, semuanya. Selamat malam. Saya Hillary Susanto.Saya dari Jakarta, Indonesia, dan sekarang saya lagi di Hong Kong sebagai mahasiswa yang baru lulus kuliah. Dari saya belajar di, saya kuliah di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1 jurusan Business Management. 原来 Hillary 咧，佢系由印尼嘅雅加达嚟嘅，喺香港嘅理工大学读书，主修商业管理，而啱啱亦都完成咗佢嘅学位啦。咁其实最初点解你会拣嚟香港读书嘅呢？ Jadi pertamanya tuh dimulai dari pas SMA kan harus pilih mau kuliah kemana gitu kan ya. Terus orang tua emang dari dasarnya pengen aku kuliah di luar negeri gitu. Cuman opsi-opsi lainnya seperti Amerika atau Kanada gitu mungkin sepertinya terlalu mahal dan juga terlalu jauh jaraknya dari Indonesia. Jadi memilih opsi antara Hong Kong atau Singapura gitu. Dan ketika udah mulai daftar-daftar ya dapetnya di Hong Kong gitu. 原来一开始喺高中嘅时候，佢必须要拣想去边度读书，而佢嘅父母咧亦都好希望佢可以去海外嘅大学读书。相对其他嘅选择，例如系美国、加拿大，佢都觉得太贵同埋离印尼太远啦，所以佢就喺度谂紧香港定系新加坡好咧。之后就收到香港呢一边嘅大学入学通知，所以就拣咗香港啦。咁回顾翻四年嘅大学生活，你觉得如何啊？ Jadi selama 4 tahun kuliah di Hong Kong itu enjoy banget sih, kayak ketemu teman tuh banyak banget dari negara-negara lain. Ada yang dari Korea, ada yang dari Malaysia, Kazakhstan, Amerika, pokoknya banyak banget anak dari negara lain gitu. Jadi banyak anak Indonesianya juga, jadi berasa ada teman juga di sini. Terus kelas-kelasnya enak sih, banyakgroup project, terus guru-gurunya juga kalau ngejelasin pakai Inggris semuanya, jadi walaupun gak bisa bahasa lokal di sini, tapi tetap bisa ngerti pelajarannya dengan baik gitu. Terus banyak opportunity juga untuk mempelajari hal yang di luar major kita gitu. 刚刚提到咧，佢非常之享受呢四年嘅大学生活啊，认识咗好多嚟自唔同地方嘅朋友。有嚟自韩国、马来西亚、哈萨克、美国，仲有好多嚟自唔同地方，亦都有好多嚟自印尼嘅。而佢咧都非常之享受上堂嘅时间，有好多嘅分组 project， 老师亦都会用英文解释，就算唔识广东话都可以清楚明白老师讲嘅乜嘢。仲有好多课外学习嘅机会。最后啦，有冇一啲开心嘅回忆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tapi aku ngerasa kan selama 4 tahun aku tinggal di Hong Kong, aku tinggal di asrama gitu ya, dan kayak suka banget sih kehidupan di asrama, kayak setiap hari, soalnya kita punya teman sekamar dan juga banyak orang Indonesia yang tinggal di gedung yang sama, jadi kita sering kumpul-kumpul gitu, kayak gathering, atau kayak kalau ada yang ulang tahun kita suka surprise-in gitu, atau kalau mau ngumpul-ngumpul aja tuh di asrama tuh bisa main game gitu-gitu. Jadi kayak menurut aku sih yang sangat memorable itu kehidupan di asramanya ya gitu. Jadi tiap kali kita bikin birthday surprise itu, jadi orang Indonesianya tuh di PolyU sendiri ada banyak banget, kayak sekitar 100 orang. Dan tiap kali kita surprise birthday itu kadang tuh bisa berisik banget, sampai kadang kita suka ditegur sama satpam, atau kadang ada orang lokal yang kayak ngaduin kita ke security gitu. Jadi kayak ya lumayan memorable sih itu. Wah, 原来最开心的回忆是在宿舍，因为他留在香港已经四年了，期间他都是住在宿舍。他很喜欢宿舍的生活，因为他们有室友，有很多印尼人住在同一栋，所以成日都会聚在一起。有时他们会玩游戏，有人生日他就会准备惊喜给那个人。而因为他学校有差不多100个印尼人，每次他们准备惊喜都会搞到很吵，甚至有时有人投诉，宿舍的社监就会出来警告他们，这些都令他觉得非常难忘。嗯，那当然深夜呢都是要将音量收细的，因为可能有些同学第二天要很早起身上堂，那都要顾及一下他们的感受的嘛。或者我们可以想下一些不是很大声仍然可以保持惊喜的方法啦，相信都有不少的。不过当然我都感受到 Hillary 的宿舍生活是非常之愉快，四年间呢他亦都有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下一集不如再请 Hillary 和我们聊下偈，到时再分享多一点。今天多谢晒 Hillary。 Temukan cinta sejati di kamu, hanya dengan kamu. Baby, I need you. Tak tahu aku jadi apa tanpamu. Aku butuh kamu. Biarlah orang lain ingin tahu cinta kita. Umbar-umbar, biarlah semua rantai berisi mengganggu ketenangan aku dan kamu. Baby, I love you. Kutemukan cinta sejati di kamu, hanya dengan kamu. Baby, I need you. Tak tahu aku jadi apa tanpamu, aku butuh kamu. Biarlah orang lain ingin tahu cinta kita bukan untuk diumbar-umbar. Biarlah semua rantai berisi mengganggu ketenangan aku dan kita.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啦。第一通电话打通的就是陈太啦。早晨啊，陈太。 早晨啊 ，Bobby。 早晨，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听日咧就系、是、我个女，唔系我个孙女，慧婷嘅生日。 啊，几多岁啊？ 生日 九岁。哦，九岁而家系咪啲功课都多噶？ 系啊，都好多啊。 嗯，尤其是如果要喺屋企咧上住网或者睇住短片学嘢咧，啲功课量应该仲多过以前，会唔会噶？ 佢都仲未適應咯，因為我哋都未適應啊。 係啊，梗係啦，同埋屋企 又唔敢去騷擾佢。 屋企會唔會有人陪住佢睇啊？定還是由得佢自己控制曬？ 佢自己控制曬啊，因為佢啱啱有個細佬。 嗯，咁亦都 有個瑞瑞 B。 嚇、啊！咁大家又要顧住阿瑞瑞 B 啦。 係啊，又要顧住瑞瑞 B， 又要。要顾住就变咗唔会去骚扰家姐咯。 嗯，咁但系呢个家姐小孙女应该都好叻噶咯。如果系咁，即系又要独立啦，又要可能有时帮下手照顾细佬啦，又要自己搞掂自己功课上啊、学业上嘅嘢咯。 系啊，佢佢忽然间好似大个咗啦。 系啊，真系会噶。尤其是咧，如果屋企有新生命出世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咧就好随意，有时会叫阿家姐帮下手咧。大家又唔系好觉噶，原来平时咁样叫佢咁，但系咧一去到嗰啲时候咧，当要发挥到佢嘅作用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原来不知不觉间咧有好多嘢咧，佢会主动帮你啦，或者突然之间会觉得佢好似真系长大咗，主动帮手之余咧，有好多嘢会自动自觉自己处理自己嘅事情啦，令到你哋可以唔使咁多嘢烦咯。 系啊，系啊。 嗯，咁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 想佢仲更加叻乖啲啦，同埋 有啲咩方面想去再进步啊？其实 佢个智力又争少少咯， 嗯， 佢个依赖性比较大啲啦。 系咪因为瑞瑞 B 出世之前咁多年都系屋企嘅小花，同埋大家都最就佢啊，最锡佢啊，乜嘢都帮佢啊，咁样噶？ 系啊系啊，不知不觉中。 都一定会的。其实而家呢一代啲小朋友都系咧，父母因为真系以前可能挨过咧，就想俾最好嘅嘢佢哋。咁啊，变相咧，不知不觉间咧，就可能有少少纵佢啦，有少少帮佢啦，有少少呵住佢啦。咁慢慢整下整下咧，就会可能嗲啲咯，系嘛？ 系啊，会比较嗲啲，不过都算好噶啦，唔会话呷醋得咁紧要咯，即系都知道都锡佢嘅咁啊， 吓咁啊好好咯，即系证明亦都平时屋企个培养咧，俾佢个感觉咧就系、是、都好公平嘅，唔会话偏心锡边个唔锡边个嘅，咁咧就比较容易啲咧，令到佢哋即系嗰个建立自信啊，同埋一路成长嘅时候咧，愿意去帮助自己，即系屋企细个啲嗰个小朋友咧，嗰种心态会强啲嘅。 系啊，即系比较好啲。咁咧，阿 Bobby， 我仲想咧顺带。祝九月之星嘅，咁我有几个朋友系生日， 细 佬啦， 嗯， 我嘅细佬林伟棠啦，系九月二号啦， 嗯， 我嘅侄仔林浩轩咧就喺九月十一号啦， 嗯嗯， 仲有黄成珍咧就九月十六号啦，仲有翠儿老细咧就九月廿五号啦， 嗯， 咁咧顺带咧就祝啱啱个侄女就添咗个 B B。 啊，好开心喎、啊！屋企又多咗啲新成员咯、啊， 系喺廿九号就生咗一个 B B， 一个男仔、啊， 嗯， 好开心啊，个个都开心。 梗系啦，不过呢段时间咧，可能就真系要迟啲先探到佢啦。 系啊，因为我哋而家都唔未去探住。 系咯，我听好多朋友都系，我屋企都系啊，添咗个小生命啦，即系我表哥都。吓、啊、又嚟，唔系啩？要储定多笔钱先得、啊，养一个细路仔咁贵。我同埋真系成担心机嘅嗰个培养，我自己觉得一个都好足够啦。因为我 唔系噶，点啊？一个好啲 系咩？但我而家觉得我培养一个，我都用晒我所有时间同精力噶啦，我已经再生多个真系唔知点算。 再生多个都系一样嘅啫。 系咩？咁不过可能你哋屋企就有呢、這个经验啦，即系知道点样一个带住一个咁样。我都真系要好好咁样向你哋学下嘢先啊，学满师先再考虑啦。 系啊，嗱，我个仔有三个小朋友，但系我新抱都 handle 得佢哋几好。 但系你新抱有冇做嘢先？ 冇做嘢。 系咯，我真系觉得如果要生多一个小朋友咧，即系对于妈妈嚟讲咧，可能真系要将啲小朋友正正式式系摆晒喺自己所有嘅时间啊、精力啊都摆晒落去咯。咁但系我咧就觉得，我都暂时仲系好想为自己嘅热爱嘅工作啦，都分翻少少位置啦。即系我个女都好大部分，但系我工作都仲有我自己好热爱嘅部分，咁所以都希望睇下点啦，睇佢再大多两年嘅时候，睇下会唔会好独立啦，已经 OK 啦，咁样就再谂咯。 唔系噶，细路仔要做咗家姐先至独立噶。 唔系啩？喂，我睇下你个九岁孙女，睇下独立成点先，攞嚟借镜下先。 非常好而家。 系嘛？系啦，咁啊，继续加油啦！亦都希望九月之星啦，同埋你孙女咧，大家都可以生日快乐，同埋大家都最紧要身体健康啊！呢个时候。 系啊系啊，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陈太，拜拜。啊！這个话题好得意啊！到底屋企有几多个成员咧？有几多个小朋友先系最开心咧？其实我又真系冇乜点谂过，我成日都觉得睇缘分啦。当生命可能咧要再去影响生命，或者咧再有小生命诞生嘅时候咧，你嘅人生又或者你成家人嘅人生咧都好唔一样嘅。咁啊，所以随缘啦。有时啲嘢吓，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早晨 ，Patrick， 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头先嗰位小朋友就九岁生日系咪？ 系啊， 我妈咧就九月十九号就九十岁生日。 哇，九十岁生日啦！咁而家点噶？系咪仲系好精灵噶？ 但我妈就算精灵嘅 OK 嘅。 咁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庆祝啊？又或者系有啲惊喜俾佢啊？ 先讲个惊喜先啦。 吓。 咁就其实已经送咗噶啦，系喺疫情期间咧，就都好难即系谂到啲乜嘢小礼物啦。 系啊系啊， 将佢例如啲三四年嘅相片咧，就收集咗，咁跟住咧就做咗本大嘅相簿俾佢。 哦，整咗本大相簿俾佢。咁但系 咧就包括咗即系佢日常嘅衣食住行啦、宗教生活啦、学习写字班嘅生活啦， 系 啲朋友之间嘅相聚啊，系啲生活照嚟嘅。咁你都明噶啦，即系老人家就有呢啲咁嘅生活照咧，就勾起好多回忆，咁就亦都多话题啦。 系啊，系啊。 咁就亦都有啲大相咧，就系、是、因为我女女喺英国翻嚟，就影咗一啲嘅毕业相。咁当日我哋一家人都上咗去影楼嘅，咁里面都有啲嘅硬照啊，都影得好 Q 似嘅，咁亦都摆埋落去。 好有心思啊！呢个礼物好犀利。首先你要收集到佢咁多生活照先啦，然后你又谂到将啲唔同嘅元素，譬如系你嘅女啦，咁即系佢个孙女啦，都好宝贝噶嘛，又可以将啲咁特别嘅时刻嘅相片咧摆埋落去。其实呢一个真系好好，因为尤其是咧老人家咧睇相咧，除咗你话有好多回忆之外咧，更加系帮佢温故知新。嗱，虽然咧我知道系啊，你妈妈就好记得好清晰啦，但系如果其实真系有啲长者咧。我都觉得呢一个方法可以仿效，即是抄桥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真的有长者生日呢，不妨真的做个相簿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即是得闲一起重温一下，一起讲个故事，那又多了很多话题，真的。 没错，因为其实每一张相都是一个故事来的。 是啊，有可能会。 是真的做相簿的人来的。 唔怪之得你想到呢个方法。 我都有储相落去电脑或者做啲电子相簿，但是我都是做相簿的。 系， 咁就第二样嘢就当然就庆祝啦，庆祝真系，成日都睇住个限聚令啦，二人台、四人台， 系啊， 到六点、九点、十点，咁我哋最终决定都系喺屋企食， 系， 咁就亦都即系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咁邀请我哋嘅家人啦，其实主要都系我啲家姐啊、姐夫啊。喺香港嘅孙仔嚟到食饭啦，咁我哋已经制定咗个十全十美嘅大菜单㗎啦。 哇，好好啊，边个煮先？ 咁當然就我哋四個都會，即係因為我有三個家姐跟住包括我啦，咁就每家人都以即係帶食物嚟啦，咁 哦幾好喎呢個方法。 啊，主力都係我哋會煮嘅，咁就講少菜式啦嚇，反正都喺你個點上，我諗都冇人講菜， 少啲喎、啊、真係，講嚟聽下先。 生菜鮑魚啦，蛋。个鸡汤粉丝煲啦， 嗯， 跟住当然就系外卖嘅白切鸡， 嗯， 叉烧， 嗯， 咁当然仲有就系、是、寿肚啦，嗯、因为妈妈九十岁生日啦， 系咯， 咁跟住一个精美嘅名呢一个饼店嘅生日蛋糕啦， 嗯。 咁跟住仲有就係阿媽最鍾意食嘅脆青瓜啦， 嗯， 跟住就仲有包括我哋最出名嘅咕噜肉啊， 嗯， 个鱼汤，因为我阿妈鍾意食鱼嘅， 吓、啊，跟住 白灼海鮮，就係、是、当然有条鱼同埋有呢个鲜虾啦， 嗯， 类似就係咁样啦。 哦、都好好、啊、喎，好丰富啦，同埋呢都好健康。最开心就听到咩，最开心就听到有几味呢都系妈妈最鍾意食嘅餸菜。 係啊，佢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好嘅厨师嚟㗎，不过因为年纪大啦都好少再入厨房啊。 係啦，将佢嗰啲厨艺教晒俾你哋囉，然后你哋去整囉。 我太太其实系一个好出色嘅厨师嚟。 哇，你真系实在太有口福啦，你全世人都吓、啊、上半世系妈咪煮，下半世就太太煮。 当然。即系有呢个咁幸福嘅家庭，当然最重要就系有一个幸福嘅妈咪啊。 係啊。 咁我喺度祝我媽咪余愛蓮就長命壽比南山，跟住呢就佢開心心嘅生活， 係啦， 亦都祝願香港嘅朋友們啦，就亦都即係身體健康最重要。 系 咁，我都祝你工作愉快。 多谢晒，我都祝你全家都幸福啦，同埋咧最紧要妈妈继续身体健康，等你哋咧喺佢嘅生命里边咧继续可以燃亮埋一齐，同埋多啲笑声一齐缔造多啲回忆。出年我本想会又厚啲咯。 多谢晒，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Patrick， 拜拜。好开心嘅一通电话吓，不过时间所限咧，我哋就接唔到下一个电话啦。咁不过今朝早咧承载住好多难忘嘅回忆，其实咧好似 Patrick 头先讲嘅一样嘢咧，我都觉得好感动。不一定是送给长者的礼物，如果送给另一半又好，或者是送给、家人又好，有时我自己都习惯过在不同的节日那里写一些贺卡，而在贺卡当中也会找回这一年里面大家一起合照拍得最开心的一些片段，其实无疑都是一种、快乐和幸福的收集来的，而你将你收集到的这一份回忆和幸福再送回给那个当事人，即是想中人，其实也都是一种大家很有爱的联系，希望这种爱和快乐会一路成全下去。 528班的航班取消，山阳新干线广岛至博多路段、东海道新干线部分路段以及九州新干线听日停运。欧洲国家联赛 A2 组别，英格兰作客1-0险胜冰岛，在小组赛事旗开得胜，双方各有一人被造，到90分钟冰岛有球员在禁区内犯手球，史特灵主射入网领先，冰岛到补时阶段反击，有球员在禁区内被英格兰的高美斯侵犯，获得一球12码，但是比查拿神主射一飞冲天，未能追平。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上午5时，超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至日本九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上时间嚟到7:10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第二个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会由一个非常之靓嘅数字开始啊，不如即系除咗话时间系7:10之外咧，而家天气同埋湿度咧，犀利喎，28°C，嗯。 88%， 冇错啦。 哇、wow ！ 大家都好中意嗰啲八字啊，咁我要同大家讲声早晨之余咧，亦都要同先生讲声神马巴基格先生， 神马巴基格 Barry， 神马巴基 Hong Kong， 神马巴基德曼德曼。 嗯，格先生，我知道你今朝早翻嚟嘅时候咧，就都即系遇到一个好得意嘅人物，佢又听住我哋嘅电台啦，系嘛？ 嗯，真系好好笑，嗰、那个人讲啲嘢都好好笑，令到咧我搭车嗰一程咧就好快好快，就好似咧。已经完成咗个车程啦。 吓、啊，呢、這个同听收音机嘅道理系一样嘅，即系如果你听到啲你觉得好愉快嘅时间咧，咁咧你都会觉得好似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嘅。咁啊，所以咧亦都同所有咧道路使用者咧，特别系咧如果要接载乘客嘅师傅朋友，即系啲司机叔叔啊，同埋咧无论你系揸公共交通工具又好啦，揸一啲自己小型嘅交通工具又好啦，或者自己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驾驶者都好咧，都祝你咧喺呢一个时候咧望住啲咁靓嘅数字喺28°C，同埋相对湿度88%。再提一提你咧，就系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啦。咁啊，睇埋呢几个字，睇下会唔会阵间再有一啲更加多嘅更新啦吓。送呢一只歌俾你，希望呢一个节奏咧可以令到你哋驾驶嘅途中咧都特别精神啦。 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个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机就唔好走开。去咗边度？我话乜你讲紧白啊？你想替我撇数明？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招，冇个一招，净系识啲林子祥唱歌到发烧。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 LV 车由天公八到夜。 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讲到你自己你就难咁神秘，人问多你就问，你就自尊足地，你最怕俾人知道你就去边度飞。我服你真系服到你就唔得求地，我唔系怕一万啊，只系怕万一。跟咗你咁耐又只系得翻一个人，我讲咗个鬼耐，你知唔知我噏到乜嘅话？唔系话你丑样，只系话你滑稽。 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零，一月六零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就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啲中平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嚟，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 一月六零，一月六零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莫畏不走，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永不退后，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再不争斗，一月六零，一月六零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莫畏不走，一月六零，一月六零永不退后。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我哋咧星期日呢一个时间咧，就梗系讲下啲印尼姐姐之间咧喺香港有啲乜嘢嘅传闻啦吓。嗱，讲到明系传闻嘅啫，因为咧琴日咧我自己就收到佢哋群组里边嘅一啲传闻。咁啊，话说咧，屋企嘅印尼姐姐咧就俾我睇咗，佢哋有啲印尼群组啦，即系我都唔知嗰啲系咩群组，因为就写印尼文嘅啫。咁咧就讲话，佢话系咪真噶？好似话呢而家个疫情已经系好咗好多啦，咁所以呢就可以多啲人一起约出嚟都得喇喎。咁我吓你咁样讲系咩意思呀、啊、咁因为我就都问清楚到底系几时啦，或者系所谓多啲人系多成点啦。因为我姐姐呢往日就系喺屋企嘅啫，多数星期日都就好少话会出街啦，又或者系约朋友都比较少嘅。咁因为本身就有啲屋企人都喺香港，不过而家屋企人就已经返咗印尼啦。咁於是乎我就諗啦，咁係咩意思呢？咪問清楚之下呢，佢就話原來呢係啲群組之間呢就有啲嘅新嘅訊息，即係嗰啲呢一傳十十傳百，但係原來都唔知係真定假嗰啲消息呢。咁 當係真㗎啦，已經係 啦，因為覺得群組傳過嚟應該係人哋考察咗㗎啦啩，咁樣呢成日都係咁樣啦。咁呢就諗一諗，咁即係點呀？咁佢就話有班朋友呢約我聽日喺呢一個嘅出面想約埋一齊食嘢，同埋咧一齐去即系祈祷啊咁样咁。咁我咁你讲紧嘅系一啲大规模嘅，即系有啲团体搞嘅宗教活动啊、聚会啊，定系点啊咁？我就谂得咁得意嘅，冇理由大家都唔记得咗有呢个二人限聚令噶，系咪先？即系照计，如果你话有团体要去搞活动嘅时候，应该都会有谂到呢一啲嘅方向啊，即系唔会知法犯法噶嘛。咁我就再问啦，你意思系私底下聚会定系点样啊？咁佢就话原来咧，因为喺啲嘅群组里边咧，即系无论社交平台啦，同埋呢一个通讯软件即系转发嘅嗰啲信息咧，啲朋友都话，因为而家疫情咧缓和咗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约翻出嚟玩啊，咁就约咗咧，话唔知有成七八个人一齐就话要去食嘢啊咁样，咁我就话啦，首先呢、這个二人限聚令咧系继续生效紧噶，点解你觉得突然之间冇事咧？因为第二样嘢就系、是。吓，就算系真系缓和咗少少，即系叫做数字上，可能会比早一两个礼拜低啲啦，但系都仍然唔系话唔严重噶、哦，而且呢一个传播率咁高，亦都咁容易感染，同埋感染咗之后咧都几长寿命嘅呢一个病毒咧，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噶、哦。咁点解突然之间你哋会有啲咁样嘅消息咧？咁我就如梦初醒啦，吓乜原来冇话取消限聚令咩？乜原来即系所谓嘅叫做好啲，都系每日都仍然有确诊数字咁多宗咩？咁同埋又问翻，原来呢几日可能都有啲确诊嘅个案咧，系印尼人士嚟噶、哦，咁于是乎咧就，咁唔得啦，我要同佢哋讲翻，原来都唔系大家理解嘅咁样嘅版本啊，咁样咯。 哇，真系啲格格咧，就我觉得咧，而家可能都系唔系太过跟啲消息啊，有少少 information fatigue 噶，即系格勒拉罕的 informasi 啊。咁啊，讲翻一次先啦，印尼文啦，格格格格 ，hari ini pun masih ada batasan untuk keluar ya, masih tetap dua orang ya dalam satu kelompok, jadi jangan berkumpul banyak-banyak orang dulu, karena banyak informasi yang nggak jelas yang beredar, ternyata mengatakan sudah boleh berkumpul, ternyata masih belum ya。咁就真系好多到咧嗱，香港可能都系啦，印尼都系啦，系唔想知道噶啦。我如果系印尼个 friend， 系唔想知道个有几多个 case 啦。 吓， 我印尼啲 friend 系特登唔知噶。 佢系唔想知香港个数字定系唔想知 印尼自己个数字，佢根本都唔想知。 点解？ 因为佢觉得系 得個枝箭有乜有咩用？佢係咁樣，佢覺得係已經係好似啲鴕鳥啊，係咪啊？係眯埋隻眼唔睇唔 當冇事啦， 當冇事當冇事咁樣。 但係嗰種當冇事係自己有冇依然做足嗰啲話保持社交距離啊，同埋自己嘅個人防護裝備夠唔夠先？ 佢係咁樣做啫。就口罩戴啦，洗手洗啦，搓手液都有戴啦，亦都有成日搓手啦，系咁样，自己屋企人嗰啲都保护翻，但系大啲嘢咧，我唔理噶啦， 即系唔想知道咁多出边嘅资讯啊。 佢觉得系我 control 唔到啲嘢，我唔理啦。 我觉得呢个心态有啲危险嘅， 系嘅，真系好惊嘅。咁如果譬如话我哋都有群组嘅，如果系有发生啲嘢嘅时候，会大家嗰度寄啲 information 都，我唔想知啦，你哋唔好寄俾我啦。类似咁样咧，真系会觉得系佢已经系。承受夠了，他覺得是這樣咯， 即不想再知道一些新的消息，令到自己可能有壓力啦，或者可能擔心啦，這樣 是，但始終你都需要知道是正確一些資訊的， 尤其是如果當我疫情呢真的時刻都是瞬息萬變的時候，如果比著我啦，我就寧願知多好過知少咯。希望你的社區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啊，有沒有隱形患者啊，有沒有多些確診數字啊，或者那些確診數字或者那些確診者會不會住在你附近啊， 沒錯啦， 那你都應該知啩， 是啦，但是知道的时候你那些资讯你都是要真的好像我们之前讲过的 是在哪里拿回来的，不要乱咁拿那些资讯。但是呢我觉得成日呢 Gabari 的格格呢是个好处呢，是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会问 Gabari 先。 是啊是啊。 然后呢他就觉得你讲的东西一定啱的，然后传返来给啲朋友。他啲朋友是要多谢你的 Gabari。 因为呢我很多时呢，即是无论是去年社会运动啦，或者是疫情之后呢，我很多时会将我看到的那些资讯呢翻译了做他睇得明嘅版本，即虽然我唔系好叻嗰啲唔同嘅语言啦，但我会可能用下啲唔同嘅翻译软件咧，尽量问佢，喂，你睇唔睇得明啊？咁样咯，咁我就会通知翻，譬如啲日期时间啊，或者地点啊，譬如啲确诊数字啊等等咧，我都会讲翻俾佢听一次嘅。咁啊，希望佢哋大家自己去睇到嘅时候咧，都会知咯。咁同埋因为我哋咧成日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都会睇人嚟报纸噶嘛。咁我睇人嚟报纸见到咯。咪俾翻條 link 佢咯，叫自己睇 啦。我最 last 咧就有一個印尼個格格咧就打電話俾我，我識佢嘅，佢就話俾我，睇嗰個係比較耐噶啦，幾個月前噶啦，佢就話俾我聽，格先生係咪真係仲可以有啲 event 啊選美啊嗰啲嘢？我話唔得噶啦喎，而家咁點啊？咁點啊？咁点啊？咁梗系要 cancel 啦，系咪啊？格拉比，咁等到 OK 咗先再去 book， 再去咩咯？再去有 event 咯？你冇办法噶。 或者而家流行嗰啲网上直播咯，得唔得？即系每个人自己喺屋企化好妆、着好衫，对住个镜头咯，自我介绍或者所有嗰啲环节都可以网上进行，都唔系话唔得嘅。 都可以嘅。 系啊，即系如果真系急住要搞嘅话，咁就可以考虑呢啲方法。 但系就应该系冇咁急嘅。但後來他都說應該都是要 cancel 的了，要 cancel 了，下次 先啦，當然啦，疫情期間所有東西都要讓路啦，當然希望將那些確診數字完全變成零確診，其他東西才再進行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最近想减少食肉，但是又怕摄取不够蛋白质。你觉得我可以怎做呢？ 你有没有听过被誉为印尼国宝级食物的天贝？ 我有、哦。它呢就是印尼独特的传统天然发酵食品，是将黄豆浸软之后蒸熟摊冻，再加天贝益菌发酵而成的豆类制品。 天贝因为是豆制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完全替代肉类，而且口感似素肉，很多素食者都会用它来代替肉类的。发酵完成的天贝外表望落似鸟结糖，豆和豆之间可以见到一层白色的天贝菌丝。 实不相瞒，我只是知道有天贝这种食物，但是就未吃过。其实天贝要点煮先好食呢？ 经过调味的天贝，无论是配任何食材，再煎、炒、煮、炸、焗、蒸都可以的、哦。有人喜欢用来煮咖喱，将它代替肉类配蔬菜炒又得，或者再简单啲，切片直接煎嚟食都可以噶。 咁简单，对我呢啲平时只系煮开即食面嘅，都可以挑战一下、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训， 二台通识六十秒。 冇错啦，咁又可以知道多一啲咧关于印尼嘅相关资讯啦。当然要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啦。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咧，就系讲紧咧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已经系延至咗咧今朝早上嘅九点钟啦吓。咁啊阵间咧稍后七点半新闻之后咧，会有最后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同大家讲下咧印尼嘅一啲相关资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十二名港人上个月底涉嫌非法入境内地水域被截获，其中一名港人家属委托嘅内地律师卢思维处理案件。佢前日朝早到深圳盐田看守所，要求同当事人见面，但被拒绝会见。卢思维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看守所警员说他没有公证书，不能够核实委托人，即是当事人家属的真实身份。不过卢思维指出，内地刑事诉讼案件律师不需要提供公证书。卢思维又引述看守所人员透露，他的当事人有机会涉嫌组织他人偷渡，即是蛇头，控罪较原本的偷渡更加严重。白俄罗斯反对总统卢卡申科的示威持续第四个星期，几千名民众在首都明斯克多处地点举行抗议活动。当地警方说，至今有三十几人被指参与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被捕。一批戴面罩的人被示威学生拖离街道，制服之后将他们押上汽车带走。有人被带走期间高呼法庭，要求法庭为他们伸张正义。到星期六下午，几千名妇女走到明斯克街头示威游行，部分人向到场戒备的保安部队展示示威者伤势的相，当局否认虐打示威者。民众之后到独立广场一间天主教堂声援被当局禁止回国的明斯克大主教康德鲁谢维奇。在大选之后逃到立陶宛的反对派候选人季哈诺夫斯卡亚表示，将会在今个星期到华沙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会面。季哈诺夫斯卡亚一名的竞选团队成员忧虑再度被捕，已经逃到华沙。社交网站 Facebook 表示，将会封锁法国男子考克的直播。57岁的考克患上罕有的绝症，早前要求安乐死但是被拒绝。他日前宣布拒绝进食、饮水和治疗。他相信自己的生命只是剩下不够一个星期，决定稍后开始直播死亡过程。

早上时间嚟到7:37，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 Barbie 林慧之外，亦都有格先生，神秘巴结格先生， 神秘巴结格 Barbie。 呢、這个时候咧要同大家更新一啲天气嘅情况先。咁啊，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亦都展望未来数日是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的。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去到今朝早的9:00。 Sekarang temperatur 28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7%. Sekarang ini masih ada peringatan tentang petir yang akan berlaku sampai jam 9. Di hari ini berawan, juga ada 1-2 hujan lokal dan juga petir. Dan di saat-saat tertentu juga ada mataharinya.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1 derajat Celsius hari ini dan juga ada angin sepoi-sepoi. Mendatang di minggu ini juga masih ada hujan dan juga petir. 咁啊，讲完天气之后咧，就头先应承咗大家讲嗰啲印尼嘅相关资讯啦。咁到底系讲乜嘢咧？咁啊，原来咧，即系唔知系咪因为疫情耐咗之后咧，大家最高嘅嗰个防疫意识咧，就可能系一初期啦，或者啲确诊数字好犀利升得叭叭声嘅时候啦。但系抗疫疲劳呢一样嘢咧，我觉得除咗话即系对于啲资讯嘅泛滥咧，而好想听少啲之外咧，其实可能个人嘅嗰个嘅警惕性咧，都相对地有啲人系会减低咗嘅。格先生，你有冇发现咧喺我哋社区之间咧有松懈嘅情况咧？ 系有噶，嗱香港实在系好好多。例如今日朝早我啱经历过啦，咁我就搭 lift 啦，我喺我屋企嗰度搭 lift 落嚟啦，咁我嗰度比较高嘅，咁咧就喺中间嘅时候停一停咧。我就睇咧出面咧有個嬸嬸，佢就係、是、冇口罩嘅喎，佢望住我，我喺 lift 裏面望住佢，咁然後佢就好唔好意思拎個手巾揞住個口鼻，然後行入個 lift， 佢就企喺我後面嗰度，係好我同佢個距離咧係個 lift 有咁大咧，我哋就企喺個角落嗰度， 兩邊嘅角落頭， 係啦，有幾遠咧就係咁遠噶啦， 咁但係你起碼呢個嬸嬸係有意識覺得，唔好意思，我冇戴到口罩添，即係我要揞住啦嚇。嗱，雖然冇戴口罩都係唔啱噶啦，但係起碼佢有呢一種叫做覺得唔好意思嘅感覺，同埋覺得其實係有需要嘅咁。但係我啱啱呢個禮拜嘅經歷咧，我就係有啲嬲嘅其實，因為咧就係早幾日啦，咁啊當我同女女翻緊屋企嘅時候咧，咁啊突然之間有個途人。咁啊，我就可能谂紧啊，点解咁得意咧？咁就突然间停低咗，就叫住我哋。咁我就谂紧咩事咧？系我跌嘢啊，定系我漏咗嘢咧？咁咁啊，原来咧佢话觉得因为我个女好得意，想同佢倾两句偈咁。跟住咧，你知咧嗱，其实我可以理解嘅就系咧，你如果觉得同一个小朋友讲嘢咧，你可能系会想佢听得你讲嘢清楚啲啦。或者是想将你哋之间嘅距离拉近少少啦。通常如果你同小朋友讲嘢，唔好话理唔理有疫情啦，你会点做啊？嗱，可能系啦，会踎低，系啦，啱 同一个高度啦， 系啦，或者视线嘅距离会相对地拉近啲啦，唔好话成日要个小朋友恶住个头望住你啦，咁呢个可以理解嘅。好啦，如果系老师咧，或者幼稚园嗰啲老师成日都话啦，可能咧你要俾佢睇得你清楚啲嗰个嘴型，你讲紧乜嘢，咁佢就会容易啲理解你讲嘢啦。嗱，如果唔系疫情期间，又或者如果你真系一个老师，你需要去教到小朋友正确嘅读字嘅发音啊，或者你需要俾到佢睇到你嘅面部表情咧，咁我觉得明白嘅，咁但系都唔系疫情期间啦，疫情期间都要戴口罩啦，系咪先？但我嗰日见到嗰个途人咧，真系相当之勇敢啊！佢街上面咧，嗱，首先我觉得佢自己本人系好唔惊先啦，系咪先？你够唔够胆当街当巷除低个口罩啊？我就唔敢啦，系咪先？我亦都唔会，亦都觉得唔应该啊。咁但系咧，嗰位嘅人士啦吓，咁就除低咗口罩之余咧，仲打算乌低身同我女女讲嘢。好啦，喺呢个情况底下，尴尬都要做一次啊！我即刻拉住个女行啊，即系觉得唔好讲啦，我哋走啦咁。即刻有呢个举动咯，即系我虽然都觉得可能我唔系几礼貌嘅，即系当刻觉得我唔睬佢，甚至乎带个女走咁，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如果 要去咁样拉低个口罩，当街当行，仲要打算踎低去同个小朋友讲嘢。虽然我个女系有戴口罩，但系我都觉得唔系几好咯，真系吓。咁所以自从嗰日之后咧，我个女而家出街咧，系除咗戴口罩之外咧，系再戴埋嗰顶 罩， 系啊，戴埋顶帽啊。因为我觉得，哎，真系唔好啦。因为街上面咧，我而家都的而且确留意多咗有人系做咩咧。嗰日就比较特殊啲啦，即系有人真系停低，然之后谂住截停你同佢讲嘢啦。但系咧，试过有好多情况，因为我即系住得都比较附近多商店嘅，亦都多食市餐厅嘅。咁而家咧都流行外卖啦，吓多咗人系点咧？一路买咗个外卖翻屋企嘅途中，佢唔系一路食嘢，唔使担心嘅。佢系一路拎个杯饮品出嚟饮紧啫。咁啊，意味住咧，佢系拉低口罩一路行紧啦，系咪先？咁我就觉得哇，吓都又系非常之奇景嘅一个景象啦。即系嗱，我有见过之前咧，就算疫情系高峰期嘅时候咧，都有人真系咁嘅，喺啲饮品店度买完嘢饮之后啦，因为饮品店就唔设有啲座位俾你坐啦吓。咁当其时咧，都有好多人系企喺街边咧，系拉低个口罩饮嘢嘅，咁呢个我都觉得好危险噶啦。但系咧，有啲人起码咧都叫做系望住啲，譬如玻璃幕墙啊，或者系对住埲墙啦，即系自己揾个位。系啦，有啲系甚至乎拉低偷偷饮一啖，或者摄支饮管落个口罩入边。我虽然觉得都危险，因为你支饮管你饮完之后都系暴露喺空气之中噶嘛，系咪先？咁你黐咗啲乜嘢病毒再饮翻落肚，咁又另计啦吓。咁不过呢个就个人风险，自己负责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你一路移动式咁样咧，系去饮嘢，你自己又唔戴口罩，然之后同时间咧，我嗰日见到一个更经典嘅例子就系、是、咧，话说我屋企附近有一间咧系食嗰啲嗰啲叫做乜嘢 pancakes 咧，都比较多人排队嘅一间铺头啦。咁跟住咧嗰个地方咧，你去到假日嘅时候咧，除咗香港人之外咧，你都会见到啲印尼姐姐啦，或者其他啲国籍嘅工人姐姐啦、菲律宾姐姐啊咁样啦。咁就会鍾意喺嗰度呢都帮衬下。咁帮衬下通常佢哋有个習慣会做乜嘢呀格先生 ?Selfie? 冇错啦，就係会影相啦。咁你觉得佢会唔会戴住个口罩同嗰一份美味嘅食物影相呢？ 照讲就唔好除囉。 我如果比着我呢，我都觉得係嘅。咁再加上呢，因为呢嗰陣时係啲夜晚嘅时候嚟嘅。咁当其实呢仲係禁堂食啦，係禁即係比较早啲嘅钟数啦，而家就叫放宽咗啦。咁当其实我记得好似係八点零钟咁样啦。咁佢哋呢因为就冇得堂食啦嘛，虽然佢係有座位嘅本身嗰间铺头。咁我就见到有六个人呢就企咗喺门口。六个人係三个群组嚟㗎，分别佢哋真係两个人两个人嚟嘅。佢哋就係冇戴住个口罩呢，就係将嗰一份嘅食品呢喺面侧边嗰度呢就同佢哋一齐 selfie。但係佢哋係企喺条路中心㗎喎。即係佢喺一个商场嘅通道，一个都叫主要通道，因为係一个出入口位置嚟嘅。即係你係可以喺隔篱呢就有个自动门打开就出咗去隔篱个商场嗰个位置嚟嘅。咁就有六个人，即係三个群组呢都喺度咁样影相，有男士啦，亦都有女士啦，有香港人啦，亦都有唔系香港人啦，喺度影紧相嘅。咁于是乎咧，我当其时咧第一个举动就系呆一呆啦，第二个举动咧就系我拍一拍我隔篱嗰位男士，即系我先生咧，我就问佢：我冇睇错啊？我头先咪见到有人冇戴口罩企喺门口影相，跟住佢话：系啊系啊系啊，快行快行。咁跟住，即系大家嘅反应就系、是、吓，唔系嘛咁大胆嘅咁，同埋因为嗰条通道系真系条主要通道嚟，你谂下你企喺门口位置，你觉得多唔多人行啊？梗系多人行，咁所以我就觉得，喂，大家其实系咪真系嗰个意识系要提高翻少少咧？虽然你话嗰个数字上可能系真系比起高峰期嘅时候系回落咗嘅，咁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如果真系遇到呢啲情况啦，应该要有啲机制。可以即係打擊下大家，喂！你哋唔好過分有信心好喎、 啊， 即係 真係唔驚嘅喎啲人。 係啊，咁佢咁勇敢，我又即係冇辦法啦。即係人哋揦住兜嘢咁，我亦都唔係好夠膽行埋去同佢講嘢，因為佢又冇戴口罩，係咪先？咁同埋佢哋真係有一堆人會企喺度，同埋最得意嘅咧就係、是、真係。都冇人会去做呢一样嘢咯。咁但系事后咧，我都谂嘅，即系我经过咗个门口之后，我同我先生讲话，诶、欸，冇睇错， 我當一刻咧就諗，其實我咪應該翻轉頭同佢講，叫佢唔好咁樣咧咁。但係到我再翻轉頭行翻嗰條路嘅時候，已經見唔到佢哋啦。 咁 所以想提醒都唔得咯。 好嘅，因為我見到都我日日做嘢都會見到好多人嘅咁 ，Mary。如果啲人咧戴啲口罩，你咪知道我即係見到啲人咧流個鼻出嚟啊，或者個口罩咧唔知戴下戴下咧就 錫咗落去啊 嗰啲咧，我會叫佢戴翻個口罩，然後搓個手，然後先繼續嘅。 係啊，其實係應該嘅。不過咧，即係我當刻咧，我反應唔切啦，因為我諗緊。 但 應該唔係啩咁， 就真係睇翻嗰個人。如果係真係我哋 care， 我先同你講嘅。你唔知道我有冇病咁啊？分鐘係我有病 ，yes， 我俾你個露咗個鼻出嚟就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咁印尼嗰度咧，咁而家咧就有發生咗呢件事啦，就應該咧係有啲地方。是很多地方都是一定要戴口罩的、已经是出了这个 instruction 的。 这个所谓的 instruction 是类似一个有罚则的指引 有的。那你就知道印尼那里也都是要教人怕这个病毒呢他的方法都有一点是 out of the box 的啦、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谈过呢是那些乡村是用什么方法来那里教人说是怕这个病毒他会带死亡呢 是咪就係扮嗰、那個 扮鬼啦，扮薄裝啦？之前發生過，而家就依個已經 out 啦，人哋唔扮啦。 我仲有嗰個圖貼啊，我想講個薄裝嘅圖貼 夾 Barbie 嘅，因為係真係印尼嗰度嗰陣時係用呢一個方法，用鬼嚟嚇人話，如果係你唔戴口罩啊，你病咗，你分鐘日後又會變呢個咁樣嘅鬼噶啦。唉，咁而家咧就點樣咧？就個個就話係一定要戴口罩，但係咧出。街咧，亦都係仲係有人唔戴口罩，咁、就有一班啲人員咧，就去捉啲人唔戴口罩嘅。 係， 咁有啲地方 係咪便衣㗎？即係你唔知佢隱藏喺邊度嘅？ 唔係啊，唔係便衣，係著翻啲 制服㗎。 制服㗎，咁都捉到嘅。咁有啲地方咧，就係、會罰錢嘅。咁、就睇翻你住邊度啦。因為印尼嗰啲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個local 個政府嘅、有啲係大概100蚊，唔係10萬印尼盾大概香港大概50-60蚊咁樣啦，有啲 平 咗，有啲就大概25萬啊，咁印尼盾咁啊大概即係大概100幾蚊都唔到200蚊啦。咁有啲咧就有另外一個方法咯，捉完你咁點咧？你咧就要坐要入去一個救護車裡面。佢嗰度坐喺裏面，救護車裏面咧係有咩嘢咧？係有棺材，真係係中文有一句係咩？夾媽咪唔見棺材咩話？ 流眼淚。 佢點解要擺你入去咧？佢話個 concept 就係俾你知道，因為你啊冇戴口罩啊，累到你屋企人啊分鐘啊冇咗個命咧，咁你就要坐喺救護車裏面望住個棺材，就要去反省反省。 即系惊你爱得太迟嘛，而家就已经提定你先啦，俾副棺木你咧好好咁样反省一下，有个警惕嘅作用。 咁然后咧，我读咗嗰篇新闻咧，仲再搞笑咧，佢唔个个个救护车嗰度咧系唔系净系摆一个人嘅，佢可以执两三四个人。咁我另外一个问题就系 social distancing 喺边咧？ 同埋嗰本身系佢唔戴口罩上救护车，咪成班都唔戴口罩捉晒上去咯？ 会俾你口罩嘅、 哦，即系你上救护车嗰刻会派个口罩俾你先嘅。 咁我觉得有啲人民作用喺边咧？如果咁样分钟四个人会唔会去嗰度倾偈啊？讲大啲嘢，变就系好似吓咁样。呢一个系另外一個方法 係 咁咧，有啲 都好出奇啦，已經呢兩個方法都 有啲地方係有得俾你，一係咧你揀，一係你就罰錢，一係咧你就 push up。 push up 啊， 係啊， 即係即場啊，喺個街度 係 push up。 哦，即係體能測驗咁喎。 咁你覺得啲人會揀 push up 定係罰錢？ 咁梗係揀 push up 啦，係嘛？ 冇錯。OK， 你啱。咁有另外一個地方喎，呢、這個 喂，但其實如果我講，我會揀罰錢啊。 啊，你揀罰 錢，梗係啦。 我哋唔會被罰嘅，媽咪，我哋好乖嘅。 係，我一定唔會 有呢個情況嘅。我哋兩個 OK。咁第三個地方呢、這個犀利啊，呢、這個咁佢都係，如果係你唔戴口罩都捉你嘅。佢個罰款咧係你自己揀啦嚇。一係咧就25萬印尼盾，大概200蚊都唔使啦，100幾蚊咁樣。 係 一係咧你就要做 community service。即是 社会服务 扫地 哦， 扫 有冇话规矩住有啲人监察住你要去做呢啲咁样嘅活动啊？ 咁就有个阿伯伯咧被人捉到，就俾拣呢两样嘢，佢就话钱我就冇噶啦，我今日未开工，扫地咧有一段时间咁我边做，我冇得去做嘢咯，今日。唔該啦，有冇大三個啊？ 嚇，即刻罰去掃地㗎！我以為係有個緩衝期，即係約咗你幾月幾號幾點鐘邊度掃添。 然後佢就後屘咧，啲人就話：OK， 咁你第一個你又罰唔到錢，又冇錢，又唔掃地，咁好啦。呢度有副棺材，咁你瞓去裡面五分鐘，制唔制？咁你覺得個阿伯揀邊一個啊？ 我都會揀三咯。 佢就揀衫，就瞓喺个棺材嗰度五分钟，咁俾人哋睇。咁后屘咧，瞓完五分钟就行翻出嚟走人啦。咁就后屘咧，影咗出嚟咧，就成个人嚟咧，都已经觉得系好唔掂呢样嘢。一来咧，个棺材当如果系呢个人瞓咗，我唔知佢有冇病噶嘛。五分钟，然后 又唔消毒 喎、啊。唔消毒。就再放再放去，系啦，五分钟咁点啊？同埋咧个问题咧，呢、這个根本唔系嗰个条例里面嘅其中一个嘅罚款啊，或者系啲 咁系个 officer 自己谂出嚟， 自己谂出嚟，即系一个新嘢咁样话俾人话咯。 哦，呢个人应该去做广告咯，即系咁多桥，但系就唔系几应该做呢行咯。 我哋真系睇咗话，多姿多彩啊！吓，印尼嗰啲消息点解会咁样嘅？同埋好多人就话，个阿伯伯几开心，做完瞓完五分钟出去开始翻工啦，又唔觉得佢有啲乜嘢嘢， 仲透足精神添咁啊嘛！ 哇，真系夹 Barbie， 犀利咧！ 喂，但系好错喎，啲观念全部都即系完全系违反晒咧，成个抗疫应该要做嘅嘢咯，即系又叫啲人聚集埋一齐，又要大家混埋同一个空间，然之后仲做呢样嘢就当冇事，咁完全唔啱咯。 佢瞓喺棺材嘅时候，你见到隔篱所有几多人去嗰度望， 好似系 围观 啊！系啊，我见到隔先十俾咗张新闻图片，我简直咧系虚陷如有如一场真正嘅葬礼，咁多嘅家属同埋啲朋友喺度围观。喂，其实你。完全是聚集緊啲人，個方向錯曬咯，真係唔可以咁樣 喎。都講咗嘅，呢個咧係之前個新聞，咁隔一日咧即刻就話唔可以咁樣， 即係全部停曬啦，而家已經 唔可以呢、這、一個咩啦嚇，份棺材呢樣嘢唔得啦，係咩咩咩唔。唔睇到棺材唔流眼泪啦，假如我唔识讲， 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啊， 就系用翻呢一啲咁样系唔啱嘅，唔得 嘅。哎呀，真系唔得啊，唔得啊，咁啊，所以咧错误嘅观念咧，真系大家就要即刻去唔要呢啲咁样嘅习惯同埋呢啲咁样嘅措施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冇人嘅威胁嘅作用，冇呢个阻吓作用嘅情况底下咧，都可以自己警惕啲啦。这个时候呢亦都要讲一讲一啲嘅 announcements 喎。 Yeah, ini ada, pusat dari Tungba Group Hospital, namanya Pusat Krisis SIS yang memberikan intervensi krisis dan layanan dukungan untuk korban kekerasan seksual dan keluarga dan yang pernah mengalami kekerasan domestik ya. Jadi,terlebih-lebih untuk teman-teman dari minoritas etnis, layanan intervensi krisis satu pintu memberikan layanan kepada komunitas dari etnik minoritas ya, termasuk residen Hong Kong, pembantu rumah tangga, pencari suaka, dan lain-lain. Jadi layanan ini dibuat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peka terhadap budaya, jadi minoritas etnis itu bisa mendapatkan layanan yang terbaik. Jadi orang-orang yang pernah menghadapi krisis sebagai yang orang di Hong Kong ini, contohny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dan juga anak-anak yang pernah melihat kekerasan rumah tangga, pasangan yang dipukul atau penganiayaan terhadap orang tua, ada layanan hotline krisis 24 jam yang dijawab oleh social worker dan juga tempat tinggal jangka pendek untuk orang yang menghadapi krisis, juga ada counseling kasus dan kelompok, juga layanan rujukan dan pendidikan masyarakat。 咁另外亦都有其他嘅相關資訊啦，咁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就係、是、關於個社區檢測計劃啦，嗰、那個 community testing program。 Ini untuk supaya virus yang ada di masyarakat itu transmisinya itu bisa diputus dan orang-orang bisa kembali normal aktivitasnya, pemerintah menjalankan program pemeriksaan universal di masyarakat. Jadi dari tanggal 1 September ya, tidak lebih dari 14 hari. Kalau ingin ikut tes ini,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mmunitytest.gov.hk untuk mendaftar besar, jadi bisa diambil spesimen dari tenggorokan dan belakang hidung, jadi tes usap ya, dan yang bisa diambil dari kita dan dites dari pihak kesehatannya. 嗯，冇错啦，咁可以上到www.communitytest.gov.hk 咧，就系登记嘅。 Dan untuk anak-anak yang mau masuk sekolah SD 1 di September 2021, orang tuanya itu boleh mengambil formulir dan reflet dari September 2 sampai 25 ya. Jadi informasinya ini formulirnya bisa diambil dari TK tempat anak-anak sekolah, dan setelah itu boleh diisi dan dikembalikan dari tanggal 21 sampai 25 September ke sekolah yang diinginkan. Dan orang tua dari kelompok etnik minoritas yang ingin mendapatkan informasi dari bahasa sendiri boleh ngambil di bagian School Places Allocation Section. Dan kalau ingin berta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atau telepon ke Biro Pendidikan di 2832-7700. 冇錯啦，咁如果咧關於小一入學申請嘅呢個查詢咧，可以打呢個教育局嘅熱線電話28327700。最後仲有健康嘅資訊要提大家。 Jadi jaga jarak sosial tetap, 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kontak fisik, pakai masker yang benar, cuci tangan 20 detik di rumah juga harus siram dan U-trap-nya dan membersihkan diri dan tempat-tempat lain,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pasan harus ke dokter. 冇錯啦，咁下個星期日朝早嘅六點。5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贾先生， 拜拜 ，Barbie。